时间一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G20 峰会如何为世界经济开药方？日前，20国集团领导人第10次峰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作为国际经济合作论坛， G20 峰会是讨论全球经济政策的重要平台。回顾 G20 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中国声音一直是峰会上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今年的 G20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几点建议，旨在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开出良方，并且宣布2016年 G20 峰会将在杭州举办。那么 G20 峰会为何能凝聚如此众多国家首脑齐聚一堂？中国在今年的 G20 峰会中又发出了怎样的声音？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20国集团领导人第10次峰会15号到16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回顾 G20 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中国声音一直是峰会上不可或缺的声音。中国主张呢，总是能给 G20 带来新的活力。那么 G20 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际会议？为什么能够聚集如此众多的国家首脑和国际金融组织参与其中？在今年的 G20 峰会当中，中国又提出了哪些主张？这些主张又会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首先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评论员刘鹏飞博士，刘老师欢迎您。 传艺好，听众好。 我们平时总是说 G20 哈，其实它的全称呢是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都有哪20个国家呢？在这里给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有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中国、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尼、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土耳其啊，总共是这19个国家。那为什么说是 G20 呢？还有一个其实是一个实体，那就是欧盟。不难发现呢，我们刚才念到的这些个国家还有实体哈，它其实包含了有发达国家，还有新兴市场国家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国际会议，8+12的国际哈。那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 G20 峰会为什么能够聚集这么多国家的这个元首哈，能够坐在一起？那么他们主要讨论的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其实主要讨论两个方面，一个叫维护金融稳定，再一个就是保持经济增长。其实这两个主题。至于它的这种来历哈，挺有意思。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其实它就是8+12来的，最早是 G8，主要是发达国家。后来金融危机以后呢，大家觉得不行了，解决世界范围内的这个经济增长问题和面对危机的时候，需要请发展中国家也一起过来讨论，这样才形成了8+12的格局。第一次峰会是在2008年，当时的背景是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我就不说了。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哈，这次的 G20 大家也想想，背景也挺有意思。关键是经济复苏缓慢，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经济复苏缓慢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再加上地缘政治问题不断，挑战巨大的这么一个背景， 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格局。 嗯，对，我们看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哈 ,G20 它是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像李老师说的，它是一个8+12。那么原来呢是世界上八个就是工业最强大的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联盟。 最强的工业国家。 工业国家叫做 G8, 那么也被大家称作叫是富国俱乐部。 对， 那么从2009年开始呢，那么 G8 正式被 G20 所取代。那么我们所以看到现在的这样的格局哈，又有发达国家，又有新兴市场国家。所以刘老师您怎么看啊 ？G8 后来到 G20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变化？ 刚才李老师已经大致介绍它的历史。实际上，我认为这个 G2 包括 G7 也好 ，G8 也好，包括这 G20 也好，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危机管控的机制。 嗯， 就是当时这个 G7 他们之间如果比如说包括这个公包括后来的 G8 在一起，他们实际上是要商定一个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规章制度，有利于他们自己发展。但是随着就是经济的发展，就像新兴市场国家像中国，包括像印度这些这个包括金砖五国，甚至包括东南亚的印度尼亚，就经济总量上来了，相应的就在国际经济分量中的说话话语权就要加强，实际上也这就是形势比人强，就是发达国家他不得不承认，就是目前的经济状况，世界竞争状况不可能由七个国家来完全的说了算，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些人一起来谈。就像刚才说的时候，2008年那个亚洲的经济危机，如果是没有中国的参与，怎么可能会得到平安的解决？说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个发展中的国家，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导人一起与会，共同的商量整个世界经济如何健康的发展，不仅是符合那个整个业的那个新兴市场国家利益，也完全符合就是这种发达国家的利益。 其实习主席在这次里面强调了三个平等，叫权力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这实际上是给发展中国家站台说话的，就是发达国家原来一直是垄断的这个权力、机会和规则，那么2008年以后，大家觉得应该给这个发展中国家这个三个平等。同时习主席还强调说，我们现在全球治理啊，还要讲民主化跟法治化。这个就更明确了。 是，我们看 G20 峰会不光是各个国家的首脑齐聚在一起，它还包括世界上的一些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其中有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等这些组织参与其中。 对， 我们再看 G20， 其实它的这个现在成员呢涵盖面非常广，代表性也很强，同时呢 G20 它的这个体量也很大。G20 的人口加在一起占全球的2/3，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0%，贸易额占全球的80%，所以这样的一部分全球应该说是经济20强吧，聚集在一起哈，他们商量的这个问题。 我再给你补充一次，GDP 的90% 是，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哈，所发出的声音或所制定的这个决议，我们可想而知，对未来经济的发展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因此大家也在期待哈，就是这一次在土耳其举行的这个 G20 峰会，能不能对当前世界这种经济复苏乏力的这个情况能够对症下药呢？其实这个答案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就能够看出来。包括这次峰会它的主题呢叫做共同行动，实现包容和稳健的增长很多人都注意到这次主题当中的两个字就是包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包容性呢？是说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够包容吗？ 不是，我跟您讲，这里头有一个复杂的国际背景，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希腊的历史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个命题，叫修昔底德困境，是什么意思呢？就当时斯巴达人跟雅典人，因为这个斯巴达人怕这个雅典这种新兴的强国在世界出现了威胁到他的权力的时候，于是他就反击人家，就先发制人，造成了一个世界战争。其实我们讲包容也包含着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中国还有一些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那么站到世界舞台上了，跟挑战了原来传统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地位，就是你强现在我也强了，那我怎么样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达到一个和平共处呢？这就是和平崛起的一个主题的背景。那么其实现在你在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跟周边的经济关系除外，其实政治关系大家也看得到，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乃至于跟其他周边的国家，包括跟中东国家、跟我们的北部邻邦俄罗斯的关系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主题，就是说除了经济稳定跟这个金融稳定跟经济发展增长以外，那就是世界和平，关于和平崛起的问题。所以包容一定是要说大家互相包容，互相的协力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跟和平发展。其实这个很巨大的命题，其实也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外交策略，比如说我们的一带一路，其实也在想试图解决这个修昔底德困境的问题。其实修昔底德困境在我来看，是不是说是一定要发生的这种历史必然呢？不是。经过我们 G20 这个机制，如果我们能够找着一个共同选择的道路，或者取得一定的共识，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的国家、新兴的强国一定要把原来的传统强国或者大国掐死，而是说我们一起发展。 李老师认为这个主题当中的包容，它的核心其实是强调一个和平发展。 对，对，是的。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经济学者哈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之前呢，我们也采访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老师啊，他认为呢，说这次主题特别提到包容增长哈，他认为是因为国际竞争当中的不平等正在加剧，也就是说贸易保护主义等等都在上升，所以呢，全球经济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以往弱势的可能在过去的竞争环境当中本来就已经身处一个弱势很恶劣的环境，那么现在的环境就更加困难啊。这是陈所长的一个解读。刘老师哈，您怎么看包容二字 啊？实际上就是目前经济发展，就是我们包括好习主席也提过，就也存在着其他的一些国家有以邻为壑的这种做法。当新兴经济体发展的强烈发展的时候，其他的国家这贸易保护主义呢往往就会抬头。但实际上这种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仅是对这种新兴市场国家是一种伤害，实际上对他们本身也是一种伤害。现在我们要求的实际上就是说，就是就像李老师，我们是一个共同发展，就是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带动了就是说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如果新兴国家不发展，也会衰弱你的另外的一面的经济发展。说要知道是目前的经济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性。 其实息息相关的啊，实际上是个命运共同体。 大家也在关注这一次中国在 G20 峰会上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的讲话。他特别引用中国古代先贤说的一句话，说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啊。他形容呢，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人生了病，看起来是感冒发烧，但是根子是在身体肌里出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看他整个的这个发言的讲话哈，很大一部分是引用这个中国古代先贤的这个话。我不知道刘老师哈，您怎么看？就是习主席首先哈，他引用了中国的古语，把现在的这个世界经济哈比作成一个病人。 现在是整体的，就是经济增长乏力。实际上我们中国现在给出一个那个方子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我认为就是一个是互联互通这种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经济发展，带动贸易。实际上相当于就是一个，我个人理解不一定很正确，我不是搞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实体经济，还是要以实体经济为主。然后呢，相应的就在这种一带一路上，经济发达的地区，通过这种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使当地的人经济水平有所发展。他们经济水平发展了，也就是他们需求增大了，往往就会促进世界贸易的增长。也会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也有好处。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习主席实际上还是认为，就是说我们给出的方子还是就是加大这种或一带一路的这种建设，以欧洲的那种他们自己的经济创新呢和是连在一起共同的进行。 其实习主席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他就说实体经济好像人的机体，那么贸易跟投资是什么呢？就是血液，如果血液不流通，你想这个机体也要坏死的。所以他就举的就是说这个例子，就是说你需要依靠贸易跟投资这两个发动机去拉动世界经济。一带一路就是这么个概念啊，要在一带一路上布局贸易通道，要在一带一路上布局基础设施，提出来了，比如说 欧亚大陆桥的公路、铁路，特别是高速路，特别是高铁等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强大的投资动力来着。其实靠这个这两个发动机，我认为对一带一路的国家首先来说是有利的。那么其实这次 G20 提出来了一个关于全球的基础设施这么一个协议，或者说叫基本设想框架，其实也是希望把这两个发动机用好。 嗯，那么在这个发言当中哈，习主席他特别给世界经济开出了药方啊，这个药方呢其实是四点建议，概括起来我们可以把它总结起来看，其一呢叫做协调合作，其二呢是改革创新，其三是构建开放型的经济，其次呢是公平包容。我不知道在这四点建议当中给两位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建议，为什么？ 我觉得是最后一条啊，叫公平包容，因为只有公平包容其实才能提供可持续的动力。如果你不公平不包容的话，那么怎么可能有发展中国家拉动这个发达国家的过程呢？其实你知道吗，这个现在统计出来就是金砖五国给整个的世界经济的增长率的贡献率达到了50%。光中国大概就提供了世界经济增量的1/3左右的这么一个增量啊，就世界经济增量里面1/3，整个的金砖五国提供给增长率的贡献率是50%。你想，一半都是在发展中国家再来拉动再推动，你如果把这50%的动力拆卸了，你这世界经济就瘫痪了嘛，肯定是这样的。所以他强调的包容，所谓的包容其实就重点还是说，只有这样才能世界经济才可能有可持续的发展的前景。 嗯，而且说到公平包容这一点，它其实也引用了我们国内现在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就是之前的这个“135”规划的一些情况。他说到中国呢，将在未来的五年使中国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啊，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135”规划当中，这贫困全部脱帽的一个问题，这其实也体现了财富的这种流向、财富的分配和一个公平、 包容跟公平的问题。 对，刘老师，您对这四点建议哈，协调合作、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还有公平包容，给您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点？ 实际上，这四条呢都很重要。刚才那李老师谈的是这个包容，实际上就是这四条还有一个，比如说包括这个公平这个问题，是也就说明说，当目前这国际经济发展到目前的状况时，就原有的就政治经济的秩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太适合现在的发展了。为什么呢？说原来的经济秩序很多方面是由比如说是由于工业化的大国他们自己制定的，在当时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号称是两个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火车头，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贡献在世界经济增长上占非常大的体量，说是他们也有理由就制定一些比较有利于他们的规则。但是目前为止，像李老师说，发展中国家的这经济增长已经占整个世界经济增长50%，贡献率 达到50% 以上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你现有的那些经济秩序是不是会制约现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需要就是说所有的经济体的领导人要认真思考，就是要给世界经济一个公平发展的一个良好的氛围。 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其实现在的这个 G20 的格局啊，其实还没有逃脱布莱德伦森林体系的基本框架，还是以美元为核心。那么我们现在包括习主席这次讲话里面，不管跟金砖国家领导人谈的还是在全会上都谈到，说我们既然你们提出来了中国是一个可以比较自由流动的货币，那中国加入 SDR 是很正常的，是我们也是乐观其成的。其实这意思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单一美元结构和单一的经济结构，要把世界的经济结构也要做一个调整。 其实在这一次全会当中的发言当中呢，习近平主席还特别回应了，我想是在座各位首脑都比较关心的一个，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问题啊。他特别引用了几个数据，说呢，在过去的2009年到2011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达到了50%以上。刚才两位谈到了，说目前呢，中国经济虽然有所放缓，但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在30%以上，仍然是世界 界经济重要的一个动力源。同时他说中国的发展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全会的场合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以及中国经济能给其他国家带来机遇？ 这里面其实是两个事情哈，一个是主观上来讲我们是有自信的，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和包括金砖国家的经济这么几年以来一直被发达国家来唱空的。这次他对金砖国家领导人讲话的时候说，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发达国家还有一些人其实是一直在唱空我们金砖国家的经济包括中国经济的，但是事实其实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这个其实是一种反驳，是表示了一种自信。再一个呢，我想这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认可。他的报告里面包括我们国家在经济统计部门所做的统计，我们现在即使是经济从原来8%、9%甚至10%以上，现在到了7%，今年啊我是指，其实在世界经济增量里面还是占了1/3，这个是个事实，这个是事实，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那么这表示了我们其实对这个世界经济是有相当大的贡献的，这个现实我们是认可的，我们也希望在这么一个场合让其他国家也得到一个充分的认识。我想可能这个发言的重点谈了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或者说宗旨。 而且在讲话当中习主席还两次提到说我们有信心和保持经济的这种中高速的增长。刘老师您怎么看？ 现在就是经济的这个新常态，实际上就是跟前30年这种快速发展不一样，就是我现在可能更讲究一些质量，讲究一些让普通的老百姓获得更多的实惠，这可能也是就是说现在这当经济快速发展一定阶段可能必然走的这个情况。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世界其他的一些经济体会有些担忧，我觉得可能也是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习主席呢在这种场合呢给各经济体的领导人给他们以信心，我相信这也是中国向对外发声的一个原因吧。 好的，那更多有关本届 G20 峰会一个亮点，另外呢就是明年二十国集团峰会将会在中国杭州举办的内容呢，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别走开，我们稍后见。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G20 峰会如何为世界经济开药方？日前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14次峰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作为国际经济合作论坛， G20 峰会是讨论全球经济政策的重要平台。回顾 G20 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中国声音一直是峰会上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今年的 G20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几点建议，旨在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开出良方，并且宣布2016年 G20 峰会将在杭州举办。那么 G20 峰会为何能凝聚如此众多国家首脑齐聚一堂？中国在今年的 G20 峰会中又发出了怎样的声音？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评论员刘鹏飞老师。在今年的 G20 峰会当中呢，金砖国家的领导人依旧是相聚在了一起，包括有习近平主席、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祖马以及巴西总统罗塞夫。那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的聚会当中呢，也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同时也是提出了4点建议。那我们看这4点建议，它的议题啊是比较广泛的，除了谈到了经济包括有金融，另外还有反恐我们不妨做一些细致的解读哈。首先呢，在这个发言当中，他提出了一点建议呢，是塑造有利于金砖国家外部发展的一个环境，也提到了要共同维护一个国际金融稳定。所以李老师哈，您怎么解读就是提出的这一点，就是维护金融稳定？ 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世界银行方面，你知道咱们 G20 这个经济论坛，合作经济论坛，其实 IMF 跟这个世界银行，就国际货币基金组和世界银行是理所当然的列席单位或者列席机构，所以他曾经很早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 说不要因为这个世界经济发展当中的经济的竞争而制约了中国这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比如说竞争性的货币政策，比如你来贬值，我大家都比着贬值，以邻为壑的这种政策，这实际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当相当担心的。当然中国也有这种担心，中国也不希望出现这种就是因为所谓竞争能变成了一个互相削弱的过程啊，打这个比如货币政策的竞争战，比如说像竞相贬值这样类似的这种非常不好的这种情形。所以中国还是希望金融稳定的，换句话说基本的金融格局不要出现恶性竞争，而出现这种良性竞争和以合作为主题的共同的经济宏观政策的协调机制，并不希望之间有这种互相的这种抵消或者互相打仗的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总的来说，中国是希望世界金融稳定的，其中习主席在多种场合都强调了中国在这方面能够起到的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货币体系里面能够起到金融稳定因素之一，就是让人民币加入这个篮子，或者说加入这个特别提款权的系列，他是乐观其成的，强调了两次到三次。 刘老师哈，您怎么看？ 实际上就是这目前为止，就像李老师说，实际现在目前的国际上的这种金融秩序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说白了实际上就是美国跟欧洲在主导，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包括国际货币组织，中国的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里的发言权是非常非常弱小的，而且以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就按中国的这种 GDP 的比值是严重严重的落后的。说在这种方面我们一方面是要求就是向大家发声，就是我们希望国际金融这个保持稳定，有利于我们发展。但实际上我觉得中国也在做了自己一些工作，你包括金砖五国的银行你包括亚投行，实际上我们包括这次如果是在过去也就不到一个月吧，就如果是中国的人民币能列入这个特别提款权，这也是一个大的突破。在这种情况就是说中国在国际金融政策方面可以适当的发声，有能力发声，对维护世界金融稳定也是有益处的。 另外我们看在对金砖国家的这个发言当中哈，除了经济方面呢，习主席还特别提到了就是全球性的一个恐怖主义所带来的挑战啊。我们看这一次由于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啊，法国总统奥朗德也是没能够列席这次的出席这次的 G20 的峰会。那么习主席也提到了就是说以后哈，金砖国家之间能不能展开这种合作，包括反恐的经验交流、情报分享、线索核查还有执法合作啊等等。所以两位怎么看哈，在 G20 峰会这个期间我们提出共同的这种反恐合作的建议？ 因为其实中国也是恐怖主义受害的国家，我们其实在新疆地区包括在广大的内陆地区也发生过，就是新疆的一些暴恐分子比如东突的一些人跑到中国国内来捣乱，造成了一些伤亡，这个其实在咱们的新闻里面也看到了，其实我们也是受害国。所以这个而且这些大家也都注意到，像东突它是一个国际组织，就像 IS 一样，它其实是国际组织，所以对付他们就必须用国际的力量，你一国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这时候国家之间进行信息特别是情报的分享、线索互相提供以及执法合作，这些领域都是要有合作才能够达到效果的。所以我想他提出来这个真的是有的放矢的。而且现在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国际暴恐组织的这些表象，其实背后的深刻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其实应该琢磨到，就是因为各个国家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地缘政治其实矛盾起源于经济的不平衡。我们 G20 其实它就是个经济主题的会嘛，你就想法要让各个经济的板块发展更平衡一些，资源呢能不能公平的分配一些。因为原来说实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讲，其实G8有些国家其实是很自私的，把资源都拢到自己手里，把权力 拢到自己手里，机会规则全都拢在手里，自己手里，不给其他国家包容性的机会，这样才造成了今天的后果。其实这个问题是他们应该好好反思的。 嗯，对，我同意刚才李老师说的哈，就是现在发生的一些恐怖问题哈，在这个当地一些国家，可能是由于社会民生的问题哈，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啊所带来的。刘老师， 实际上就是个在反恐问题上，中国一直来讲的标本兼治。治标也要治本。所以刚才李老师也说，包括你以前，包括我们以前，就我记得以前做过埃及那个节目时也提到，埃及国内又这么动荡，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极度的落后，人口增长过快，而导致的就普通人的生存都很难了。这种情况就往往会给这极端思想非常大的一个土壤。所以说真正的，如果我们在打击这个恐怖组织努力的同时比如说包括在中东地区，包括西亚北非地区，使他们经济发展起来。如果大家就是有生意做，有钱赚，能孩子能安安心心上学，我相信这种极端的思想也会受到抑制。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虽然是G20是一个经济会议，但是就是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果经济繁荣了，肯定会抑制那个恐怖分子的思想的发展。 包括在这一次 G20 峰会当中呢，习主席还提到了要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哈这些问题。那么接下来也想请教两位的哈，就是金砖国家的这个会晤在整个 G20 峰会当中哈，它是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或者它的位置哈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说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0%以上，仅仅中国一国虽然这么多年这个速度逐渐的下来了，现在到7%，今年仍然给世界经济增量贡献了1/3左右的这个份额。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当中，由原来比较弱的一方现在逐渐的增强了。所以呢，在这种格局面前，实际上是希望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大家坐在一起，避免货币战，避免贸易战。我觉得贸易保护主义最近以来又有抬头的趋势，这是很非常恐怖的，是非常应该防止的。再一个，真的我是希望以美国为代表的这个发达国家要自己认真的做好反思。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为什么要这样讲？你想啊，原来布伦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国人把所有的这个权力经济权力、机会权力跟这个规则权力都攥在他一个人的手里，这逼迫着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考虑另起炉灶。这个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其实一直新闻媒体跟很多国际评论人士包括我们都一直在猜测，是不是我们有个 B 计划，就是说你美国非得不跟我们合作，非得逞强，在你那个布雷德勒森林体系的前期之下，主张你一个人的权利，那对不起，我跟你分道扬镳，我自己另干一套去了。那么实际上，亚投行也好，金砖国家银行也好，其实也是对美国的目前的这种垄断的一种反应机制。就是说你偏要走你的垄断，那我们只好另起炉灶。所以我觉得在发展中国家目前逐渐强大的背景之下，我是希望美国为首的这种，特别是美国了，代为表率，能够在这些经济世界经济增长的时候多做一些让步和多做一些配合。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将会在杭州举办啊。那么习主席在土耳其的 G20 峰会当中也提到说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么杭州呢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创新活力之城啊。相信2016年的峰会将会给大家呈现一种历史和现实交汇的一个独特的韵味。所以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两位怎么看这个 G20 峰会哈？首先是在我们这个杭州举办，另外呢就是在杭州举办的 G20 峰会能够体现我们主办国对世界经济发展怎样的一个构想。李老师 因为江浙地区长江三角洲历来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另外一个就是杭州毕竟是风景非常优美，另外还是中国的地大物博， 有风景优美的有很多，不完全一定是一定要在北京嘛，在那个杭州看看，让他们领略一下西湖美景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他在选择中国还有一层深意哈，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说其实中国在减贫方面这几年做的工作比较有成效。这个其实2030年到2030年我们 G20 会议本来有一个协议，要在2030年解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这么一个主题的这么一个协定。这个协定或者叫原则框架呢，其实里面的两个重点就叫解除贫困跟共同发展，也可以说叫包容性发展。解除贫困，中国。